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，某些情绪让人 ¡Gracias!